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今天的节目我要给您介绍的是一位歌手、作曲家、音乐人，他的名字叫沈庆。说起沈庆，可能现在的85后、90后的朋友印象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如果说起校园民谣，那一定要从沈庆说起。他1992年创作录制的《青春》在当时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风靡大江南北的校园民谣热，很多校园民谣爱好者都将这首歌曲称为自己心目中神圣的经典名曲。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来给您讲讲校园民谣代表人物沈庆的音乐故事。 他是校园民谣代表人物之一，每每听到他的音乐，都会让我们回忆起那诗与歌的青春。他创作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被收录到《校园民谣一》这张唱片中。1995年由巫启贤更名为《思念谁》，成为传唱一时的流行金曲，赢得多个奖项。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音乐人沈庆的故事。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每一片黄金的落霞我都想去紧紧依偎，每一颗透明的露珠洗去我沉淀的伤悲。伴随着沈庆的这首《青春》，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沈庆出生于四川乐山，1970年生人。沈庆上中学时开始广泛阅读各种文学作品，并迷恋文字组合中的游戏，开始接触当时唯美的流行音乐。他15岁时拥有了人生的第一把吉他，17岁时开始尝试词曲创作，但是以写歌词为主，所写的旋律极少。沈庆痴迷于金庸的武侠世界，而罗大佑的音乐作品则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因为受家庭的影响，他还学习过中国传统书法，也曾在父亲的要求下熟读唐诗宋词。1989年，19岁的沈庆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农业工程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在这里他读的是工商管理系。同年他创作了《寂寞是因为思念谁》这首歌曲。五年后歌手井冈山通过这首歌曲成功走红，《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成为了井冈山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因为这首歌，沈庆成为了北京高校中的风云人物。那个时候的高晓松和老狼还在玩着青铜器乐队， 还没有创作出《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回顾当年的大学生活，沈庆感慨最多的是农大鼓励学生发展兴趣爱好的自由氛围，不仅教给学生知识和学习的方法，更教会他们不违背自己的内心去做出真正的选择。正是这样的环境，在当时造就了一批与北大清华齐名的校园歌曲创作人。1992年读大三的沈庆进录音棚录制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青春》，也许这首歌曲的传唱度远不及后来高晓松的《同桌的你》，但却是很多校园民谣爱好者心中的经典之作。优美的歌词，简单纯洁的旋律，述说了诗意的青春，美好的青春。 纠缠的晨晨昏昏，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 这首《青春》影响十分深远，时任大地唱片高层的黄小茂正是因为偶然间听到了《青春》这首歌，才萌生了制作校园民谣系列唱片的冲动。随后黄小茂更在沈庆的引荐下认识了高晓松和老狼，于是成功开启了青春无悔的校园民谣时代。1993年大学毕业的沈庆加盟大地唱片，担任唱片企划及著名音乐人大地唱片公司老板刘卓辉先生的助理。1994年他开始参与筹备字母唱片，担任企业策划工作，同时开始接触唱片的设计、宣传、发行、制作等多项工作。1995年25岁的沈庆担任公司首席制作人，也是当时北京乐坛最年轻的音乐制作人。期间他作为幕后推手捧红了何静、李玉、陆学军等歌手，并录制了单曲唱片《岁月》。这一年巫启贤翻唱了他的《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改名为《思念谁》，并作为新专辑第一主打歌曲推出，并获奖无数。1996年沈庆在北京录制了个人首张专辑《这么多年以来》，同期制作李玉首张专辑《全心全意》。1997年4月他又为何静的专辑《旷野精灵》创作了六首歌词。1998年沈庆为电视剧《二马》创作了全部音乐，其中那英演唱的那首《最爱这一天》的歌词也是沈庆制作。1999年在音乐事业鼎盛时期，沈庆却突然离开了音乐界，让不少人错愕不已。据沈庆在后来接受采访时透露，退隐的原因，一是想看看音乐之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二是作为民谣歌手无法丢弃内心的标准和追求，而他又无法改变，所以选择逃离。离开唱片行业之后，他先是跟朋友做了一家音乐网站，之后又跟朋友合伙创办了广告公司。通过多年的打拼，他的公司生意越来越红火，同时他还成为了某生产数字电视设备的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不过沈庆自己也表示，虽然他离开乐坛，但并没有离开音乐，工作之余他一直在写歌，也一直在弹琴，而且还会出席一些综艺访谈节目，也曾参与音乐节的演出。2009年事业稳定的沈庆开始复出乐坛，发行了自己的专辑。2013年沈庆新专辑《岁月如今》正式出版，与此同时他还成立了一家唱片公司。2014年恰逢中国校园民谣诞生20周年，阔别歌坛已久的沈庆再次回归舞台，以一首民谣作品《最后的电台情歌》深受业内关注与好评， 并再度引发众人对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校园民谣展开了回顾与热议。这首歌一经推出，就成功地霸占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在接受访问时，沈庆表示，这首歌算是一个纪念，不仅是纪念校园民谣二十年，更是纪念一个被互联网结束的电台情歌时代。这番话听起来或许有些伤感，曾经的校园民谣时代，一把吉他，一首原创，一阵清新之风吹开了众多少男少女的心扉，他曾经尘封了一代人的青春，伴随着一个时代远去了，被带走的是岁月与年华，驻留下来的还有愈发浓烈的情谊和历练过后最美的回忆，尚有这些足矣。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2016年6月18号，沈庆在自己的母校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体育馆举办了一场名为《诗与歌的青春》的演唱会。平时极其低调的他很少接受访问，但是在举办演唱会前夕却接受了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校友会的访问。当被问到在校园民谣时期，农大是和清华北大并驾齐驱的最重要的创作基地，那么当时农大究竟是处于怎样的一种地位时，沈庆是这样回答的。他说，在1994年《校园民谣一》这张唱片发行以前，特别是在1993年沈庆毕业以前，农大东区是高校的歌曲创作者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之一。当年位于五四楼对面的艺术团琴房，差不多每个月都有一次规模大小不一的聚会。艺术团的琴房可以说是校园民谣群体唯一的一个固定交流的场所。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那时候农大的文化氛围，特别是音乐氛围相当不错。每个周末，学生的乐队会在小食堂举办舞会，每学期各个系都会有歌唱比赛，经常会有不定期的音乐赏析课外活动。那个时候的学生们在学校组织的大型演出中演唱自己创作的作品，老师和同学都是一种鼓励和欣赏与支持的态度。那时候还有不少同学在搞诗歌和文学创作，诗歌是中文流行歌曲文字创作的养分，整个大学的环境是一种宽松和自由的状态。当时沈庆、陆学军、徐少斌家住在中国农大东校区附近的豫东，还有随时都能够打开门吹拉弹唱的艺术团琴房，他们经常一起交流讨论。从最后的作品呈现来看，他们创作的歌曲确实在《校园民谣一》和《校园民谣二》这两张唱片中占据了比较大的比例。那么这一次沈庆为什么会选择回到母校来举办演唱会呢？沈庆自己是这样回忆的，他说，我的青春很主要的一段时间是在农大校园里面度过的，我很幸运在每每把更多的课余时间花在音乐这个爱好上的时候，没有人指责我在虚度时光。在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太多的对遥远未来的设计，哪怕这个未来就在一年以后的毕业之时，大家都觉得未来还很遥远。这大概就是当年的青春和现在的不同。沈庆说，他很感激在农大校园里面经历的这些过程，虽然没有太强的目标去追求，但是每一步都充分地享受到了亲身经历的愉悦。今天回头去看，记忆里面重要的节点其实都不是那些最后的结果，而是在过程中 体悟的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沈清说他喜欢被那些有人认为是所谓的虚度光阴带来的经历，这让他觉得人生更加完整，岁月也更加真实。回到农大来做演唱会，在自己亲身经历青春的地方唱歌，他说这件事情本身就很有意思。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农大校园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文学和音乐创作的土壤和传承，这是很多人所不太了解的方面。在这场策划准备了半年多的演唱会中，沈庆演唱了18首歌曲。他的好友小柯、农大校友徐少斌、陆学军作为嘉宾也分别演唱了各自的经典代表作品。在演唱会上，沈庆身着白衬衫、蓝色牛仔裤，挎着一把木吉他，淡漠婉转而又热烈激昂地唱着他的每一首歌曲，让在座的每一位90后的大学生尖叫不已，仿佛带着他们进入了那段曾经的岁月。 蓝蓝的天，在红红的艳阳上面，曾经的笑脸到如今还不曾改变。那时候你曾许下心愿，说未来日子相见，牵牵手一放已十多年，还在梦里面。总有些事是聪明如你也不能预言，总有些话于是年少时不能了解，总会有一些简单的遗憾，简单的一如从前，总会有一些改变，随着这岁月变迁。开始是我们相遇，后来是我们分离，天空都一样美丽。那许多简单情节，那许多复杂表情，慢慢都成为记忆。再翻开旧书信，再唱起老歌曲，字字句句仍熟留存在我们心里，流传在他乡梦里，都终将成为过去。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沈庆的代表作品《岁月》。岁月这个词虽然是对一个时间终点的描述，但对当年的大学毕业生而言，更像是一个时间的起点。从离开校园的那一天起，少年时漫漫无止的春日，静默的清风暖阳，似乎都画上了一个句号。经过了岁月的考验，那些留下的更多的是真实的友情、爱情和亲情。 弹指一挥，一挥间多少心事，拥挤的人群又涌走了多少故事。如果是一切还能从前吧，如果能再说一遍，我仍愿意再许下心愿，陪着你直到永远。开始是我们相遇，后来是我们分离，天空都一样美丽。那许多简单情节，那许多复杂表情，慢慢都成为记忆。再翻开旧书信，再唱起老歌曲，字字句句仍熟悉，在我们心里流传在他乡梦里，都终将成为过去。开始是我们相遇，后来是我们分离，天空都一样美丽。那许多简单情节，那许多复杂表情，慢慢都成为记忆。再翻开旧书信，再唱起老歌曲，字字句句仍熟悉，在我们心里流传在他乡梦里，都终将成为过去。 沈庆还有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名字叫《守在你身边》。据说这首歌的歌词原来是沈庆的学弟王超写给自己大学女友的生日诗句，放在了艺术团的桌子上，被沈庆无意中看见，随手就为他谱下了这些旋律。在演唱会上，沈庆说，写诗的学弟王超早已经结婚生子，事业有成，他的妻子也就是当年他写下这些诗句时守在他身边的那个女子。 我的梦里下着雪，梦里梦外的岁月，朝朝暮暮殷勤的圆缺，这一天为你祝福绵绵，心里心外的视线，永远年轻，年轻不老的容颜。很多人说爱有改变，很多人走近，很多人走远，很多人远隔天涯，却永永远远。 听过了一首首曾经感动过我们的歌曲，铭记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乐章。当我们逐渐的淹没于世俗中，和人潮一起涨落，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的时候，再一次听到那些熟悉的旋律，让我们还能回忆起那纯真年代的欢乐与忧伤。同岁月一起流逝的是青春的梦想，也许这就是成长的代价吧。正如音乐人高晓松所说，回忆是一种病，而感伤则是终生不愈的顽疾。作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人之一，沈庆的风格比较偏向于淡然，他的才气早在高中时就已横溢，他的歌曲与耳朵的距离总是适中，更像是一种常态的创作。他就是当年宿舍里睡在上铺的那个兄弟，就是在校园草坪上用干涩的嗓音歌唱的那个男生。他的演唱就像是一把不带任何效果的木琴，没有合唱，没有延时，没有镶边，就只是普普通通的撕裂、回声和共鸣。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但平凡里却有着一份平时憨厚的感动。这种原生态实际上也正是校园民谣最具魅力的地方。沈庆觉得校园民谣是一种文化，不是一种简单的音乐类型，它来自于校园，同时又融汇了多种多样的音乐风格。它描写着校园生活，但在今天它越来越多地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桥梁。校园歌曲将来没准能够成为主流的音乐形式，因为校园歌曲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高校是一个文化氛围很浓厚、思想比较活跃的地方，所以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会有真正的优秀作品从校园里走出来。但是一切应该顺其自然，不要有意识的人为的去引导它、干涉它。其实只要是歌曲确实表达了他们的心情，那就是成功的。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